元。弗朗西斯豪根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豪根引述 Facebook 内部研究指出，管理层从数据中得知旗下产品 Instagram 会影响青少年思想行为，但故意隐瞒，误导公众产品所构成的安全风险，同埋所采取的人工智能程式演算法在散播极端同分化信息上的角色。他相信 Facebook 的产品危害儿童，加速分化社会和削弱美国民主，认为国会应该介入协助解决问题。较早前 Facebook 副总裁克莱格指出，社交平台近年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但现时证据并不足以说明 Facebook 或社媒是分化社会的最主要原因。日经平均指数报28,074点，升2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55美元，卖出1,759.6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5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9，人民币6.448。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6，欧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啲嘅爆水管啊、火警啊需要封路噶。咁先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沙田岭隧道去长沙环方向，管道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翻去美林村嘅，就系沙田岭隧道去长沙环方向，咁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美林村。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咁只系近住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咁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段路啊。咁而家只系影响到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去尖沙咀咧就回复正常。咁另外受火警影响，观塘嘅红桃道30号有火警，咁而家影响到车辆啦，不能够由考明街右转去红桃道啊，车辆不能够由考明街右转去红桃道，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受爆水管影响，荃湾嘅河背街啦，近住洋屋道市政大厦对出需要全线封闭。河背街就是近住洋屋道市政大厦对出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都系只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另外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红桥对出。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全新一輯與 CEO 對話， 香港電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合辦。 今集的嘉賓是 有利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黃天祥。 其實機會未必在你面前，你未必見到他，但是他模模糊糊在這裡，因為我走一步試一下，走一步試一下，咦，是在這裡，要捉實他。 與 CEO 對話2021轉危為機，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6日林郑月娥今日发表施政报告。 政府提出修例禁止触犯国安法人士担任注册社工。 特首称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未有时间表。 澳门今日起关闭多类娱乐场所，公务员无需上班至星期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11分嚟到，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嘅，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收听收睇呢个节目。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喺今日嘅朝早11点左右。之前唔少传媒咧都引述到一啲嘅消息相关嘅，唔少都提到一啲关于系土地同埋房屋方面喺施政报告可能系有机会提到嘅，包括咧喺《星岛日报》咧早前就有消息咧就讲到话，政府咧是有意打破傳統，用幾個嘅而家喺新界北嘅新發展區咧，係進行一個嘅規劃佈局啊，係由幾個嘅新發展區係變成一個整體嘅形式咧，去全面規劃啦新界北嘅用地。話調整之後咧，連埋附近嘅一啲農地啊、綠化地等等咧，整體嗰個發展範圍咧可以去到超過8000公頃，令到潛在嘅住宅單位供應量咧可以去到40万至50万伙，咁啊亦都係話係以公營房屋為主導嘅。嗱，為咗呢一個嘅發展方向咧，都会有一些交通基建，包括铁路方面一些新的铁路可能都会发展的。整体你又怎么看呢？如果真的新界北来会有个这样的方向去发展的话，可能一些公营房屋刚才也都讲到交通配套方面都会有一些改变，你又怎么看18723111？另外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他最近都对于新界北的发展有一些看法的。电话旁边就有创新城市发展中心召集人，也是前测量师学会会长何巨业。早晨。 早晨，早晨，谢乐文。 早晨，何国业。头先讲到啦，即系报章都有啲嘅消息嘅，就话即系新界北嗰度咧，即系几个而家分开发展嘅，即系细啲嘅发展区咧，就话会有一个整全嘅全面嘅即系发展去睇。你自己点睇呢个消息，或者你自己嘅建议系咪都系类似呢个方向，觉得系可行啲咧？ 其实咧就真系我都觉得，咦，有少少不谋而合嘅感觉。咁點解呢？就我自己亦都係近日我哋都提出一個諗法，因為而家喺個新界，我哋叫新界北，其實就包括咗我而家唔叫新界北嘅，因為我覺得而家以前我哋叫佢新界北咧，其實好似有啲邊緣嘅感覺。我覺得呢個位置而家叫做香港北嘅啦，其實香港嘅整體嚟講係個北部。咁其實咧以前咧就有5個嘅所謂嘅新發展區，咁就係比較零散嘅，譬如我哋叫河套啊。或者新田同埋跟住就古洞北啊，仲有粉岭北，仲有一个我哋叫做有一个大啲嘅新界北，即係一个香园围口岸一路对落平时一大段。其实呢以前係零散独立咁样睇嘅。咁我有个意见呢，就不如佢将整体呢5个片区，甚至乎将粉岭上水以前发展咗嘅城市中心呢 再中間有好多空間嘅，其實拼埋一齊去睇，嗰度大約係4700多公頃。咁咧我就話拼埋一齊睇咧，我睇嘅規劃咧應該完整好多，同埋中間嘅連接咧，同埋咧就會強化，仲有仲可以加強喺對喺內地啊喺深圳嗰邊嘅一個兩邊嘅聯繫會增強，真係先至強化到我哋嘅嚟緊嘅創新產業啊創新科技嘅發展作為核心嘅一個地帶。咁如果你講政府有咁嘅諗法咧，佢比我個講法更大膽啦。因為咧，我就講緊大約係我保守地再去大膽噶啦，但係都相對有少少框架咧，就係用現有嘅一啲邊緣嘅框架。咁而家嗰陣我諗住咧都有4700公頃嘅整體。咁而家政府又講到有接近8000公頃咧，咁呢個咧擴展嘅範圍大好多啦。咁我覺得整體可塑性咧就應該係更大嗱，因為我哋講緊成個規劃咧，唔代表全部係要起曬屋嘅。因為規劃範圍裏面仲有好多產業發展，仲有可能有啲公共空間，甚至乎仲有你嘅户外活動空間，仲有嗰啲保育空間，有好多空間，只不過有一個大嘅規劃嘅意念，等我哋嘅環境空間用途就更加有彈性去配搭，同埋增強內部嘅聯繫嘅交通網絡嘅設計咧，你都覺得完整好多咁解啦。咁我覺得係咁就應該係有好大嘅潛力 嘅。你嘅建議入面，我見到其中一個就話一個橫跨各區嘅中央公園啦，咁啊好大咯。原本佢已經係散起唔同嘅細區，而家就整全咁睇，而再橫跨各個小區嘅一個大公園，係點樣嘅呢個諗法？ 其實咧，如果大家都有即係香港我哋嘅所謂嘅城市中心，我哋以前嘅市費最多你講維多利亞公園，咁而家就最多你講多句嘅九龍公園，再或者西九文化區裏面海旁嘅小公園。但其實我哋如果睇我哋一個優質城市係點樣咧？喺外地好多地方，大家中意喺個城市中心裏面都有個大型嘅公園。呢個大型公園咧，就令到每一個區域咧都可以容易去到，仲有令到你有一個感覺就係喺裏面你可以喺消閒活動運動，你就可以有一個有城市嘅南端去到個西端，你咧或者去到北端，其實整件事咧就覺得。唔單止我哋要靠行車，其實我哋活動嗰陣咧，休閒陣都可以係令到我哋享受到成個片區嘅空間。嗱，呢個咧其實唔係難，只不過就係我哋而家有譬如啦，用個沙田或者大埔為例，用個單車徑嚟做所謂連接，但我哋唔係咁樣諗，我哋中間比單車徑要闊要大好多，令到真係有啲綠化同埋啲活動空間出現，咁解啫。其實唔係一個難度，就算你有少少上山、少少下坡。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完全係一個空間上嘅打造。咁我覺得就如果做到呢樣嘢，我哋休閒啊，我哋活動啦，我哋就可以我唔搭車都得，我踩個單車喺裏面跑步都可能去到由你屋企跑到你去翻工嘅地方。咁其實呢個咧就係打造一個優質生活同埋健康生活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客觀條件。 頭先何貴業咧，即係講翻轉頭啦，即係。希望就從傳統話幾個嘅細嘅發展區，就係一個大嘅整體嘅規劃咁去睇啦。咁但我就想知啦，過往從一個細嘅發展區去做，係咪都要有啲好處咧？係咪可能譬如舉個例收地啊，或者其他嘅發展上面咧，會可能易啲去睇得細啲。而家整全咁去做，又會唔會有啲咩局限性咧？咁即係嗰個優劣，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又 哦咁樣我又覺得就真係我覺得只有優冇劣咗嘅。咁其實咧，以往只不過我哋嘅有個好幾十年前我哋講發展新市鎮，咁保守啲，咁若嗰度住20萬人、30萬人，咁我甚至乎嗰時沙田大膽去到40-50萬人，後尾擴展萬山嘅。咁但係其實咧都覺得，我想為咗增加一個容量，咁我就幾多面積夠啊就得啦，咁就劃住先。其實咧。只不過做完沙田，你可能同荃灣就哇，你天隔上遠，冇辦法有關係。咁只不過今次係唔同嘅，今次其實你根本係都係一個新，我哋而家出面叫新加北啦，我叫香港北啦。其實根本上好多發展區中間，只不過有好多現有嘅綠嘅一啲空間，或者農地嘅綠化帶，或者係其實有啲人冇納入規劃裏面，可能有少少山坡嘅地方。只不過佢哋唔係相距好遠，其實佢係有條件連接埋。咁我覺得咧，其實如果連接埋一齊，先就完整。以前咧，唔係刻意做到好零碎，只不過覺得因為短期想達到目的，同埋以前嘅概念就係、我諗我增加20萬人夠啦咁。今次唔係，我哋應該將佢擴容去到咩？唔係講人口， 是講個成個經濟發展有冇可以一個基本嘅空間喺度。 Okay. 嗯、我覺得概念不同。 但以前可能分開細嘅發展區係其中一個原因，會唔會就係因為中間可能有一啲嘅郊野公園啊，有一啲嘅譬如甚至係濕地啊等等呢一啲，即係對於環境嚟講比較重要啲嘅地方，或者生態嚟講比較重要啲嘅地方。咁而家整全咁去睇，係咪就可能呢啲地方都會係起樓啊，或者即係個保護性冇咁強啦，可能真係要攞嚟發展啦，係咪咁樣咧？ 咁樣你以前呢因為只不過個地域或者即係個地勢嘅區分間嘅，以前即係零碎去諗啊。我哋咁解，今日嚟講呢，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呢、這個合併嚟諗呢，未必一定話要將真係好有價值嘅地方或者係濕地，即係嗰度嗰塊濕地係真係好有價值，唔係一定要將佢發展，只不過就納入一個整體規劃嘅考慮。我哋都可以將啲土地呢重新再調配嗰個使用嘅用途。咁其實你可以仍然繼續保育，甚至乎你可以就加強去保育。但有啲地方其實已經冇乜價值，或者如果合併做一啲發展，或者係核心範圍裏面嘅擴展發展，其實都好有價，用效果好嘅。而且嗰、那個我哋所謂嘅生態價值，嗰都唔低唔高嘅。其實基本上都好適宜發展，我哋只不過重新調配、重新規劃嗰個係完整，唔代表係破壞曬。有陣時有啲可能係取捨，可能調配、重新佈局上面咧，就令到佢更加有效益。仲有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你話整全發展係咪困難咗咧？又唔一定，因為其實整全之中你都可以係分階段去每個位置、每個小部分去發展，或者係起樓。咁所以我覺得咧。但一邊起樓一邊可以做另一啲嘅生態發展噶嘛，可以復耕嘅地方咪復耕咯。即係我重新要完整嘅調配同埋交通網絡，其實交通網絡都唔係一日做曬嘅。佢只不過話以前就係細規模，你覺得容易達標，呢度大規模覺得哎呀可能係咪阻力大咗、困難大咗啫。不過我覺得效果應該就會更好啦。 嗯，頭先你講到調配咧，即係咪都無可避免有一啲頭先提到郊野公園或者一啲濕地等等呢啲，即係保護過往即係覺得要保護多啲嘅地方，可能發展咗，然後第二啲地方就即係做翻一個叫做即係替代嘅方法去令到佢即係可以有一啲地方可以繼續保育翻咁樣，係咪主要係呢個方式咧？即係無可避免有啲地方。郊野公園等等都可能要發展，會唔會？ 我又覺得唔係嗱，即係咧，就大家唔使太敏感於即係可能會影響到郊野公園，因為郊野公園而家條線都係模糊嘅。當然你有可能有啲周邊再釐清楚啲嗰條界線啫、 嗯。 但我諗重點咧，我諗政府都唔係刻意係包納郊野公園嘅諗法。我自己嗰個方案都冇包納郊野公園嘅、嗯，只不過就係而家其實有香港有好大量嘅綠化，但係其實就唔係郊野公園，絕對。亦都唔係有好高嘅生態價值嘅綠化，只不過講就係、是，好多有啲山坡、有啲草、有啲樹啊，覺得嗰度比較難發展，唔理佢啦，保留住先。濕地咧有少少，但係濕地之中其實都有，大家都要諗到，大家明白就話啊，米鋪係一個好重要濕地，咁但係其實冇人會諗過搞米鋪嘅，因為都值得好有保存價值。但係而家嘅有啲農田或者魚塘，其實價值未必好高，但係都叫濕地。但係同埋呢種好有比較有價值嘅周邊嘅濕地緩衝區，其實嗰啲地方嗰度緩衝區裏面其實而家有好多嘅環境同埋已經受破壞，其實要再重新整全佢，再組合佢，甚至乎再恢復佢嘅價值。咁其實喺呢個位置，其實你可以調配嘅。因為我提過嗰個講法。其实而家我哋嘅深圳啊，旁边其实可能有啲嘅湿地，但其实隔篱已经系完全系一个城市化发展。香港嗰边亦都无可避免都慢慢城市化发展。其实嗰边个价值系咪咁高？其实可唔可以调去后海湾做一个大型啲嘅湿地嘅一个所谓嘅打造咧？人拼埋我哋同内地合作，一齐推动一个大型啲嘅湿地打造，咁可能个整体生态效益可能高、哦。Okay.咁我覺得係一個唔係一個犧牲，係只不過重新要組合過。 好，唔該曬何巨業，多謝你同我哋講到呢度。何巨業咧就係創新城市發展中心召集人，亦都係前測量師學會會長嚟嘅。講到有關於新界北啦，而家有啲消息咧就話係咪一個整全去睇成個發展咧嚟緊，即係未必再係一個小區咁樣去睇咧。你又點睇187231、187231對於新界北嘅發展？講到新界北發展啦，正正喺新界北新市鎮範圍入邊咧嘅皇后山用地咁啊，早前就已經有一啲嘅 地咧起居屋啦。咁啊，最新见到咧，政府交去区议会嘅文件咧，提到话建议喺皇后山咧，大约4.17公顷嘅政府用地咧，都会纳入埋皇后山扩展用地去发展呢个公营房屋。咁啊，最高嘅地积比率咧系去到7倍，都系高过话一般新界嘅发展密度嘅。话打算起6座住宅大厦啦，提供到4000伙公屋等等。整体对于成个区嘅交通配套有啲咩影响？又觉得点睇咧？够唔够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又有北区区议会主席罗廷德，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罗廷德。头先讲到皇后山呢一个最新嘅情况咧，话再有超过4公顷嘅政府用地系纳入去发展呢个公营房屋嘅，点睇啊？呢个对于成个嗰个区嘅发展咧，或者交通配套嚟讲？ 哦，喺个交通配套上，当然系非常之担忧啦。咁我哋见到而家北区最新嘅嗰個交通配套其實有最主要有兩樣嘅，咁第一就係講緊嗰個東鐵嘅舊卡車啦，由12卡車變咗做舊卡車。咁我一直以嚟咧，呢個轉換嗰個鐵路嗰個卡數嘅時候咧，我哋都係一個疫情期間啦，叫做即係尚未恢復同呢個嘅內地嘅通關。咁所以變咗其實每日朝早嘅嗰個即係數據咧，即係就各位嘅北區嘅街坊其實都覺得唔係好準嘅，即係一到通關嘅時候。咁可能根本就係上唔到車啦。咁另一方面就係皇后山嘅嗰個位置咧，其實就比較係偏遠啦。咁佢就好依賴一條沙頭角公路出入嘅。咁現時如果皇后山出入咧，係可以從兩邊去即係出到市區啦。咁一邊就應該係經聯和墟方向，咁啊出翻粉嶺公路啦。咁另一邊就係行龍山隧道嘅。咁但係行龍山隧道嗰條沙頭角公路咧，其實有一段馬尾下段咧，咁只不過係雙線雙程行車。咁會唔會到時入咗火之後，其實啲巴士會塞車啦，咁會有倒灌啦。因為嗰條沙頭角公路本身咧，亦都有兩旁亦都有一啲村屋嘅住户嘅。咁另一方面就係嗰條往聯和墟方向出粉嶺公路嘅話咧，就係、是、有條粉嶺繞道啊。咁但係粉嶺繞道講緊嘅係2025年先至落成。咁而而家就皇后山個山麗苑同皇后山村30000人嘅人口，講緊就係今年年尾就會入火了。咁所以就我哋嘅居民對成個北區整體交通嘅配套都係非常之擔憂。 喺個交通配套嗰度，頭先聽落啦，就可能要再即係再做多啲，或者有啲要擴路啊，有其他基建，希望可以即係疏解到，如果真係人多咗出現嗰個情況啦。但整體嚟講，喺嗰個皇后山嗰、那個嗰、那個區啦，而家再多4000伙公屋啦，話可以容納到超過10000人，2030年或31年到落成啦。這個建議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呢個建議其實係唔係咁完整嘅，因為呢個其實我哋除咗講交通配套咧，我哋都講緊嗰個就業啦。因為其實比較你皇后山其實就好似早期嗰啲天水圍發展嘅啲屋村啦，即係其實佢出市區係比較遠。咁我哋以我哋一般嘅理解，住公屋應該係比較多係基層多啦。咁即係除咗我哋所講嘅交通啦，咁佢哋嘅就業又會點樣去處理啦？咁會唔會又係住院咗？咁跟住又係一個隔代貧窮啊嘅問題一路去延續落去咧？咁所以我哋經常喺區議會都討論到係就業嗰個問題。咁但係就北區本身就嗰個嘅就業機會咧，其實都係集中喺比較零售業比較多啦。咁我哋譬如講緊而家嘅情況就係30多萬嘅北區居民，但其實只有50000個就業機會左右。咁未來究竟呢個嘅即係就業嗰、那個，即係喺當區就業嗰個比率，可唔可以提高到咧？咁我相信呢啲都係即係個新屋苑去插入去嘅時候，咁係非常之需要考慮嘅一個因素。 見到頭先同何巨業都傾到咧，關於新界北，因為而家好多消息都話施政報告可能都會提到入邊嘅一啲發展啊。咁其中一啲消息就提到話，會唔會幾個而家新發展區嘅規劃佈局咧，就未必分開去睇啦，淨整合去成個發展區咁去做一個全面嘅規劃啦。咁皇后山都係範圍之內入面嘅，你自己估計又點睇呢一種嘅規劃方法咧，或者皇后山嗰個發揮嘅作用係點樣咧？ 以我嘅理解啦，皇后山嗰一带嘅规划一直以嚟就系一个叫住宅嘅用途啦。咁但系就好遗憾就系、是，即系当我哋去规划一个地方做住宅，其实就唔系净系住宅噶嘛。我哋要谂嗰个人口嘅流动啦，嗰、那个嘅配套究竟系点啦，啲人究竟系点样去出入啦。即系譬如讲翻啱啱讲个就业问题，即系如果政府系有心喺北区打造一个叫做佢哋依家叫北环啦，即系喺。 中環嘅另一個中心咯。咁如果講緊係區內就業嘅話，會唔會嗰個交通配套未必好似之前嗰個以往嘅方式啊，仲係巴士啊或者地鐵啊？即係譬如如果我係講緊喺皇后山五公里範圍內去翻工，咁會唔會可以用其他交通工具去代替咧？會唔會可能單車會用多啲咧？咁或者小巴會用多啲咧？咁呢啲都係即係需要去整全規劃嘅。咁就唔係你喺嗰個位啊見到我可以擺得到六座嘅樓落去，咁跟住就完咗啦。咁我哋講規劃嘅有就業啦，成個配套啦。咁而以往政府喺呢一啲嘅規劃，我哋見到嗰個思維都比較落後啦，同埋有時候會有啲時間表嘅落差。譬如講翻皇后山依家講二期啦，我哋講緊第一期皇后山發展嘅時候，其實應該係2015年。興建嘅 ，OK。 咁但係啱啱我哋提及嘅粉嶺繞道啦，係屬於新界東北發展工程。咁佢當時係2010年提出啦。咁另外龍山隧道咧就大概係即係又比皇后山早幾年去落實啦。咁其實呢兩個本身嘅基建配套咧，就冇考慮皇后山做住宅嘅，因為嗰陣可能皇后山都仲傾緊做教育。咁變咗係啦，咁變咗你可能龍山隧道其實明明就喺皇后山嘅後面。即系佢就系后面座山就龙山，咁 点 解冇一个出入口系可以入到嗰、那个？ 唔该晒阿罗廷德，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发表本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沿用天蓝色为封面。她说主题是迎来新局面、新机遇，聚焦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土地房屋市民最关心，争取和内地通关是头等大事。林鄭月娥將在早上11點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預料需時超過兩小時，下午出席記者會，晚上出席電視論壇節目回應提問。施政報告全文將在林鄭月娥完成發言後在網上發放，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和政府總部行人天橋入口將派發報告文本和相關刊物。至於長達168頁施政報告附篇將總結本屆政府的工作，並交代過往四份施政報告中的900多項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美國白宮透露，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今個星期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會談。白宫表示，沙利文和杨洁篪将在瑞士苏黎世会晤，跟进两国领导人通话时提及的管控两国竞争。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将在今个月底 G20 集团峰会期间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美法两国近期就澳洲改和英美建立印太地區安全夥伴關係，取消向法國購買潛艇的事件夢想陰影。馬克龍抵達斯洛文尼亞出席一場峰會晚宴時，認為 G20 峰會是一個重新接觸的合適時機。馬克龍在較早前又在外黎社宮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閉門會面大約40分鐘。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說，會面非常積極，致力專注於未來合作。這名官員引述布林肯和馬克龍表達華府對支持歐洲防衛和安全倡議的肯定。馬克龍就表示，期望轉化成深化加強合作和協調的機會，但雙方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日本岩手縣附近海域發生尼克特制6級地震，未有傷亡和損毀報告。地震在本港時間凌晨2點前發生，震央位於岩手縣附近海域，深度大約50公里，清心縣等地震等地的震感強烈，但多項設施服務未受影響。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2021年10月6日，林郑月娥今日发表施政报告。 政府提出修例，禁止触犯国安法人士担任注册社工。 特首称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未有时间表。 澳门今日起关闭多类娱乐场所，公务员无需上班至星期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澳門的疫情，昨日澳門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昨日就公布再多一宗的確診個案，患者就是一個42歲的越南籍女裝修工人來的。經過調查之後都說是跟之前幾名的都是裝修工人的人士是相關的，是一個群組來的。都是經過調查發現今次這個即所謂裝修群組這些確診者跟早前一些是保安群組那個的群組是有些關聯的。其中兩名的患者在巴士上面是說曾經是握住同一個的手柄，可能是因為這樣是有一個的傳播在這裡的。受到疫情影響，昨天澳門都是宣布了一些娛樂場所，包括呢就是戲院啦，一些嘅遊戲機或者係電子嘅遊戲室啦、卡拉 OK 啊、酒吧、夜總會等等咧，喺星期三即今日咧嘅凌晨零時起咧就係關閉嘅，不過就係賭場就係冇包括在內嘅，即係繼續係營業嘅可以。咁啊，另外咧，澳門嘅公務員咧都由尋日啊至到星期四即係聽日咧都係唔需要翻工嘅。整體市面上嘅情況有啲乜嘢影響咧？啲娛樂場所閂咗嘅時候，會唔會成個即係市面嘅人流都會少咗？大家都會留喺屋企咧，或者你自己本身喺澳門觀察到見到嘅情況？有没有家人或朋友在澳门可以讲一下的情况呢？1872311，讲一下这一波的这一次的疫情对于澳门那个的情况的影响，讲一下你的看法。又请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谈，有全新澳门理事长林宇涛。早晨。 是张乐文，听众朋友大家好。 早晨林宇涛，讲一下先四宗的本地确诊个案两日之内。而一个市民在市面的反应是不是都算是紧张担心，其实可能已经扩散开去，不止四宗，可能有更加多人是感染，定是怎样呢？整个情况是怎样市民？ 因为相对于头嗰两次嗰个全民核检，即譬如是八月和之前嗰个保安群组呢，今次嗰個裝修群組咧，確實大家開頭或者到而家咧，都會有一定嘅擔心，因為最開頭嘅時候咧，相對於之前嗰個源頭係比較明確，或者至少係政府話揾得到嗰個源頭咧，今次係最開頭其實源頭不明嘅。咁而家咧，頭先阿蕭樂文都講到啦，而家政府就啱啱琴日公布咗裝修群組同埋保安群組其中一個病患咧，其實有可能係搭25号巴士嘅時候咧，就有。可能第一就從同車啦，第二可能扶過同一個手柄啦，咁可能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叫做產生一個傳染嘅原因。咁如果呢個說法成立，因為之後仲可能雖然佢而家初步嘅證據係成立嘅，咁佢哋都話要去再確實翻所有嘅證據啦。咁但如果呢個證據係成立嘅話咧，咁至少咧呢個裝修群組係揾到源頭嘅，咁相對嚟講嗰個情況會好一啲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始終呢個裝修群組佢亦都喺社區度即係有一段時間啦。咁其實確實對澳門整體嘅防疫風險嗰個影響係會好大嘅，咁亦都係確實我自己感覺啦，包括我昨晚去到嗰個核酸檢測啊，我感覺大家嗰個緊張嘅或者擔心嘅情況確實係比前兩次高嘅，咁再加上其實今次亦都有一啲所謂因為我哋去廣散嘅封關啦，咁而家亦都係將嗰個離澳嘅嗰、那個核酸檢測期限，我哋自我收縮到24个钟头啦。咁呢一啲嘅措施確實係比較緊張。咁再加上頭先講一啲膠機啊、桑拿啊、戲院啊、嗰啲健身室啊，呢啲都係閂咗嘅。咁同埋公務員叫做三日上面暫停翻工啦。咁呢啲我諗都係確實係個氣氛係緊張一啲咯。咁但係因為琴日如果嗰、那個講法係成立嘅，裝修群組同埋保安群組係有 可能係傳染嘅關係，或者揾到個源頭嘅話咧，咁呢個可能都係會一個稍為好嘅消息咯。咁你會見到咧，我截至到琴晚九點鐘咧，我哋第三次傳染核檢咧，用咗24個鐘頭咧，應該就已經有成30多萬嘅人咧係接受咗核檢嘅。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大家都係比較配合政府個操作，35萬人，係啊，咁所以而家就好啲，就係頭嗰20萬人都係陰性結果啦。咁希望嗰、那個即係、就是、疫情係能夠穩定啦。咁但係今次因為佢始終係社區一段時間，同埋澳門都有好多嘅紅黃碼區，就係、是、呢幾位嗰個裝修群組嘅居住啦、去過的地方啦。咁我相信今次嗰、那個措施其實都要至少維持一個禮拜，甚至乎兩個禮拜，我哋先至可以去放鬆翻我哋嗰啲防疫嘅要求或者一啲管控嘅措施咯。 嗯，即係你都同意，譬如而家有啲娛樂場所係要關閉嘅，譬如講到頭先話卡拉 OK 啊、酒吧等等。咁但我見咧就賭場就唔包入邊嘅，即係繼續可以係營業嘅。咁呢個點睇啦？你頭先就話即係可能都維持一個禮拜好啲啦。咁另外就整體啦，我就想知道而家因為刪咗呢一啲嘅娛樂場所，可能翻工嘅人都少咗，係咪成個市面都係整一啲大家？都乖乖留在家，定是你观察有第二啲情况呢？ 今次我都讲是个气氛紧张咗啦，我自己去睇返呢确实嗰个市面嘅情况因为可能头嗰两次政府都比较快去隔离晒啲人啦或者嗰、那个情况係会比较受控一啲表面上。咁但当然啦，譬如八月份一家四口嗰个个案，佢哋不断咁有新嘅行程出现呢，大家之後陸續係有好多擔心嘅，咁但係最開頭嘅時候相對都係比較穩定嘅，咁但係而家我自己今次覺得咧，確實我自己呢兩日睇市面嘅人流係比較少一啲啦，尤其我見到好多食肆都係真係比較冷清一啲嘅，講緊係即係已經冇遊客嘅情況嘅前提之下咧，都係比平日冷清嘅。咁我諗再加上咧，我哋睇翻核檢站咧，大家都係比較比上一次都會更加即係。主動啦，可能靈檢，雖然我哋安排已經有改善啦，但係會更加即係主動去希望盡快去核檢咯。咁我諗睇幾方面咧，確實嗰個市面係比較冷清一啲嘅。咁但係希望真係能夠可以處理到啦。至於你話咧嗰個關閉場所嘅決定啦，其實之前咧我哋都比較快會關閉呢啲。非賭場嘅娛樂場所嘅，咁甚至乎去年啱啱疫情初嘅時候咧，我哋單個賭場14日啦。嗱，但係咧，其實似乎就賭場始終澳門名脈啦。咁我哋睇翻當時舊年即係疫情初嘅時候刪賭場咧，我哋睇翻一啲資料或者我都徵求過一啲專家嘅意見啦，佢哋就會覺得其實當時可能係澳門嘅賭場確實係有一個小型嘅爆發，所以就。特區政府嗰陣時候決定咗刪咗賭場14日嘅，咁今次咧其實確實有兩個患者曾經都去過一個叫做海立方嘅賭場，咁賭場其實琴日都係停咗消毒嘅，咁其實暫時都係關閉咗呢一間嚇，咁其他咧就暫時未有影響咯，咁大概嘅情況就係咁啦，始終澳門而家嗰個狀況咧，佢都係按照翻佢哋嘅實際嘅分析啦，同埋嗰個軌跡啊、確診者軌跡等等咧，咁去進行啲封控嘅。咁但係確實咧，而家會有幾大嘅壓力，就係咧我自己去處理一啲 case 嘅時候咧，就因為而家好多嘅呢啲外佢涉及嘅都係外僱啦，言語比較不通啦，同埋佢居住嘅環境咧，確實係比較密集嘅包括可能佢哋有曾經有，我記得一例患者佢同住嘅人係九個啊，咁亦都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嘅紅黃碼區精準防控紅黃碼區咧，其實個數量都比較多。我記得咧就未去到最後啦，琴日咧仲有啲個案仲喺度處理緊啦。咁其實單係呢個叫做裝修群組，再加埋嗰個保安群組，我哋被隔離嘅人都接近3000人。應該會超過㗎喇，因為最新嗰啲都未去計入去。咁所以其實反而呢對紅黃碼區呢密切接觸者嗰個管控呢嗰個隔離嗰個壓力會比較大。咁我知道呢方面嘅人手呢政府其實係比較緊缺嘅。咁我都希望即係政府喺各方面都真係調動一啲人手去處理紅黃碼區，咁我諗呢個反而會係一個我覺得而家澳門比較大嘅壓力咯。 另一方面啊，就跨境嗰啲嘅人士即係可能喺珠海住，咁啊之前可以過境，咁但係嚟到澳門，因為而家又通唔到啦，咁就滯留咗啊喺澳門啦。咁而家嗰個情況，譬如尤其是小朋友啦，啲跨境學童啦，嗰個情況係點處理㗎？佢哋係咪有一啲嘅適當嘅安置啊？喺收容中心嗰個情況又係咪容納到佢哋咁多啊？咁成個情況係點啊？呢一 方面的人？ 因为本身呢学生那里呢、其实我们曾经希望在10月4号能够复课，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当朝七点钟、七点钟他们收到镜湖的一个叫做复阳十一复阳的个案、所以当日七点半教青局就宣布即是停课的，是临时杀停了复课的一个安排。咁其實確實都係一啲混亂，因為加上嗰日本身嘅中午咧係諗住通關嘅，咁所有一啲嗱，其實我哋跨境學童都有三千人左右啦。咁本身可能大概佢哋估計咧，我哋問過學界咧，咁可能有三分之一嘅學生咧，其實佢兩地都有住所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佢哋復課嘅時候，有可能都有部分嘅跨境學生可以選擇翻喺澳門或者澳門嘅住所或者親戚度住嘅。咁但係因為嗰日晏晝中午啱啱諗住係通關啦，咁所以當時其實亦都有可能超過過千嘅學生咧，其實佢哋就翻咗嚟澳門去翻學，諗住咧中午都復通關啦，咁就可以翻翻去嘅。咁好明顯嗰日就臨時煞停咗啦。咁所以大概而家都有1000零幾個嘅跨境學生係滯留咗喺澳門嘅。咁有幾百個咧就去咗親戚朋友度住啦。咁另外嗰500幾個咧，其實教青局當時我哋都協調咗啦，好多議員協調啊，社會協調啦。咁其實就去咗一啲叫做教青局屬下嘅一啲院舍嗰啲宿舍啦，青年旅社啦，同埋澳門大學嘅一啲宿舍去住嘅。咁基本上而家安頓都係可以嘅。咁你頭先講啦，其實封關咗咁長時間啦，有啲外僱啦，或者有啲住喺內地嘅澳門人等等啦。咁其實外僱佢哋有啲都要每晚都可能去一啲我哋嗰啲臨時嘅收容中心咯。咁其實都有幾百人嘅。咁、我自己去過關閘現場睇，都確實有大批嘅人當日都希望能夠復關。咁我諗珠澳嗰個關係非常之密切嘅。咁只要一日唔通關咧，其實呢一批人士嗰個狀況或者佢確實都會係比較流離失所咯。咁所以其實而家澳門嘅酒店啊，或者其實之前亦都有一啲密切接觸者，佢7+7嘅皇馬酒店，即係佢係皇馬嘅，咁佢哋需要可能係即使澳門冇居所都好啦，但係其實一般場所入唔到嘛，因為佢皇馬。咁啱啱都有百老匯嘅酒店就作為一個臨時嘅一個皇馬酒店咯。咁呢啲問題我哋都社會各界都協助緊處理，希望將個影響減到最低咯。係啊， 好，唔該曬林宇滔，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宇滔咧就係全新澳門理事長，同我哋讲到澳门呢几宗咧，而家就话两日之内有4宗嘅本地确诊个案嘅情况啊。咁头先佢都话观察到啦，市面咧就整一啲啦，市民咧整体嚟讲都系比之前嗰两次系紧张一啲嘅。都讲到咧，头先话一啲嘅跨境學童啦，咁啊又話有啲滯留嘅情況啦，但係都已經整體嚟講咧，有啲就去咗親戚度，有啲就喺一啲政府啊、議員等等安排之下咧，都已經安頓好噶啦。咁啊，先傾到呢一度，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樓盤買定賣，外幣投資邊只好？問一問大師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10天线跌咗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有關於一啲Facebook 啊，同埋佢下下嘅通訊平台啦，包括就係 WhatsApp 啦，同埋圖片影片分享平台 Instagram 啦，喺星期一啊4號嘅時候咧，就係有故障啦，用唔到啊，咁就係長達7個鐘頭。咁啊呢一個用唔到嘅問題咧，就喺美國東岸時間咧係前日嘅朝早11點，即係香港嘅星期一。嘅深夜11點開始就出現嘅啦，咁啊，我哋可能好多人都瞓咗覺，未必好大影響啦。不過對於一啲譬如喺美國嘅朋友嚟講咧，可能就會嚴重一啲，因為佢哋用唔到呢啲軟件。咁啊，話成7個鐘頭之後先至咧係陸續恢復正常。見到 Facebook 嘅主管基礎建設嘅副總裁都解釋到啊，點解今次會有呢個故障情況咧？就話係協調數據中心之間嘅網絡流量骨 干路由器因为配置变更导致一些问题，令到通讯中断。具体来讲，即是什么问题呢？今次的影响刚才都讲到了，可能对一些朋友会用开这些软件来讲，都会比较大一点，突然间用不到，尤其是可能涉及一些工作上面的事宜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请一位嘉宾同我们去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早晨。 早晨，施乐文。 早晨，方宝桥。今次就几大范围嘅，除咗 Facebook 之外咧，仲有几个应用程式。头先讲到，譬如 WhatsApp 啊、Instagram 啊，甚至有啲话Facebook Messenger 都系有个故障，咁啊成七个钟头之后先好翻嘅。头先讲到话关嗰个叫做骨干路由器嘅配置时，以你了解即系咩意思咧？点解会导致到用唔到咧？ 嗱，其实睇佢啲外电报道，我哋都唔系真系喺现场啦。咁似乎佢系做一啲恒常嘅遥距升级啊，帮佢路由器。即系路由器，如果简单啲讲，就好似大家屋企嘅宽频路由器咁样啊，即系有个路由器，咁啊帮佢做一啲我哋所谓一啲数据嘅传输，要送去边度啊，送去边边，咁有个路由器做呢啲。咁当然佢喺公司嗰啲啲咁大型就複雜好多啦，咁佢似乎係要佢去做呢一個設定嘅時候就失敗咗。咁失敗咗之後咧，就導致到咩事咧？就係、是第一就係除咗頭先你講嗰幾個平台之外，其實仲有一個㗎，嗰、那個就係、是Facebook 有一個買咗一間 VR 公司叫 Oculus 啦，咁嗰個系統咧都有問題啦咁樣，咁導致到咧就佢基本上我睇其他報道咧。佢比較更加特別嘅地方就係佢連內部嘅設施都有問題，即係話佢內部設施其實都關呢一個骨幹路由器啊，即係我估真係好骨幹㗎呢個路由器，咁咧就令到咧連啲房卡都入唔到房，呢、這個亦都導致到佢哋咧其實因為佢哋本來咧係可能係搖佢去升級嗰個路由器或者改一啲設定咧。咁因為嗰個路由器有問題咧，咁於是乎咧，佢哋就要翻去嗰個數據中心。咁我唔知有幾遠啦，數據中心可能啊，你知美國揸車可能隨時成個鐘先翻到去啊，咁樣。咁就又入唔到個數據中心，咁啊搞咗一輪。咁所以咧，其實中間係犯咗好多唔知算唔算低級嘅錯誤啦。咁令到佢哋基本上淨係為咗搶救咧，都搞咗咁耐。咁嗱咁呢個問題都引申於點解全世界會死機咧？因為就一睇翻其他嗰啲公司啊，有啲有一間譬如 Cloudflare 啊，比較大嘅互聯網公司嘅報道，佢話我哋就見唔到 Facebook 去咗邊，因為咧其實佢就令到嗰、那個網域嘅名稱系統啊叫 DNS 咧，就睇唔到究竟譬如話我哋平時打 Facebook.com、打 Instagram.com 或者打 WhatsApp 或者你用佢啲系統嘅時候咧。佢冇辦法去配對嗰、那個呢、這個網域咧，同埋佢本身實際嗰個伺服器究竟嗰個 IP 地址喺邊度？咁呢個情況咧，呢、這個我哋所謂呢個 DNS 嘅系統咧，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時用電話簿一樣。譬如話，我想揾阿蕭樂文，咁我平時就咁打蕭樂文，我就揾到你個電話，咁我可以打俾你啦。咁但係如果個電話簿壞咗嘅話咧，我淨係揾到蕭樂文，我揾唔到個電話出嚟，咁我就冇辦法打俾你。佢而家就係嗰個配對咧有問題咧，令到全世界咧都睇唔到究竟嗰、那個伺服佢喺邊度啦。於是乎，大家喺屋企上網打到 Facebook。 但我想知咧，路由器呢樣嘢嘅故障咧，係會影響到你頭先講話，好似類似電話簿去揾嘅呢一個嘅叫做 DNS 嘅嘢㗎。 係啊，因為佢哋其實可能咧係將佢哋自己都有擺呢啲即因為佢呢個 DNS 其實佢哋只可以發放。咁其實咧，佢哋擺喺互聯網上面本來冇問題。咁但係如果佢外邊入嚟去揾，譬如呢個 IP 地址，佢入到去呢個數據中心嘅時候咧，佢冇辦法正確咁將呢個你呢個要求咧係指向嗰個正確嘅伺服器，咁佢咪揾唔到咯？即係其中一個咁可能性啦。咁、okay. 當然佢哋自己可能都有 host 一啲DNS 嘅伺服器，如果個伺服器都壞埋嘅話，其實就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情況會發生。咁今次似乎都係頗大型，因為你諗下佢除咗美國之外，其實我哋發現佢啲，因為其實你都會想象啦，咁大間公司咧嗰啲伺服器咧唔會淨係擺喺美國嘅。咁我哋都睇過咧，佢啲伺服器係全世界都有，包括就算連香港都影響到，香港嘅網民都上唔到網啦。咁其實嗰啲伺服器有啲擺喺香港啦，有啲擺愛爾蘭啦、新加坡啦、台灣，度度都有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嗰個影響嘅層面都頗大嘅。 但最後我就想問啦，究竟呢個伺服器配置錯？其实你日日都用紧噶啦，点解突然间会配置错误嘅咧？同埋点样再防止呢啲问题咧？ 其实可能系佢 改一啲佢可能要加一啲新嘅嘢，而改入面嗰啲我哋所謂嘅設定啦，咁我改咗有問題。咁改完有問題，如果佢變咗搖，佢都已經睇唔翻嘅話咧，佢就做唔到嘢。即係如果我譬如我改一個配置，好簡單嘅，哎呀改錯咗，咁我改翻冇問題。大家想象下，譬如話啊，我搖佢去改我屋企嗰個鏡頭嘅設定。改完之後，咦？我入唔翻去，我已經改唔到，咁我就要去現場做呢樣嘢。咁但係而家講緊咁大型嘅話，你一有事嘅話咧，其實佢蔓延嘅嗰個範圍咧係非常之大。 嗯，點樣避免咧？就係話，所以 避免其實我估都係要睇翻嗰個流程啦，因為平時我哋都講呢啲咁嘅系統咧，都係做7x24，即係一個禮拜7日24小時。咁究竟嗰個所謂嗰個來回嗰個時間咧，究竟要幾時修復嘅時間？譬如可能係2个钟啊、4个钟，咁要檢討究竟其實如果呢啲工程人員其實原來佢住好遠嘅，係咪應該有啲人員喺入邊？同埋今次最嚴重其實反而就係因為頭先我講佢哋連自己公司入邊嗰啲系統咧。都唔喐啊，因為呢個問題，咁導致到開唔到門，咁我哋估計可能連數據中心都入唔到去，咁所以先至出現咁多問題。咁呢啲情況，佢哋日後都要去考慮咯。 OK， 好啊，唔該曬方寶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方寶橋咧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嚟嘅，講到Facebook 啦，同埋佢下一啲嘅平台，包括 WhatsApp 啊、Instagram 啊呢一啲嘅通訊或者分享平台嘅軟件咧，都係一度係7个钟头左右啦，就係故障用唔到啊，或者即係形容為死機嘅情況啦。你有冇面對呢個情況咧，或者影響到你哋譬如工作上面啊，或者同人通訊等等咧？講下你嘅情況係點樣睇？1872311，1872311，講到就係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 呢一個嘅情況啊！轉頭翻嚟咧，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有千禧年代，轉頭再見，拜拜。 將會研究點樣喺國家規劃當中找緊香港嘅發展機遇。《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嘅報導就話，今天公布嘅施政報告，土地房屋係重中之重，焦點係政府多管齊下，釋放整個新界北部大量土地，令該區潛在住宅供應量大增到超過400万伙。據了解，東鐵亦都會加設白石角站，直通科學園。施政報告將會研究興建跨境鐵路，連接洪水橋和深圳前海，以配合前海擴區之後來往兩地人流大增的需求，以最方便、最快和最環保方式貫穿兩地，有助形成南金融、北創科的格局，以配合中央粵港澳大灣區國策。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消息人士說，特區政府將會加大力度為新界土地鬆綁，而在市區方面，強拍條例亦都將會放寬，強制拍賣重建的門檻由原來需要80%業權同意，降低至到去最低70%業權同意。文匯報昨日追訪兩堂早年被屋宇署列為危樓的業主，他們都說贊同施政報告下調強拍門檻是正確方向，甚至有業主認為政府對於有倒塌危機的舊樓應該是進一步將強拍門檻降至60%或50%業權同意，加快釋出市區寶貴的土地資源。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規劃署建議在上水和粉嶺六幅用地合共提供多達16000伙住宅單位，其中14600伙屬於公營房屋單位。最受矚目的是建議利用佔地5.43公頃，現在用作警務處槍械訓練科和警察駕駛及交通訓練中心的用地，發展公營房屋，預料可以興建多達9幢大廈，提供8300伙單位，連同附近兩個地盤提供1600伙私樓單位，最快在2030年應市。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形容控制疫情以達至與內地免檢疫通關是頭等大事，比起國際旅遊、國際商務活動更加重要。自由黨黨魁鍾國斌不認同林鄭月娥的講法，他說內地與國際往來同樣重要。他說商家至今看不到通關時間表和標準，令到生意的機遇默默離去，外商亦都會逐步縮減在香港規模。他建議港府採用回港二、來港二的國際版，設定外來商人申請免檢疫來港的限額，甚至限制申請者行程，或者將現時應用在金融業界的免檢安排擴展至其他行業。明報報導， 城報報導，香港昨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輸入個案，其中3人是菲傭。 另一方面，一名由印尼抵港的印佣抵港時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在荃灣斯麗酒店完成強制檢疫之後，回他僱主所在的柴灣杏花村第37座，他在星期日自行接受病毒檢測時結果呈不確定，前日在醫院抽取的樣本就呈陽性，被列作初步確診個案。由於該印佣在國慶長假期期間曾經到維多利亞公園，政府將維園和杏花村第37座納入強制檢測公告。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香港的政治形勢劇變，不能夠因為眼前局面回穩就自我感覺良好，新一份施政報告需要大破大立，既要放眼長遠高瞻遠矚，同時亦都要處理眼前痛點，力求立竿見影。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香港經歷四位特首施政，每一位都將土地問題列為重中之重，過去三位最終都無法解決土地問題。林鄭月娥今日將會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事前又吹出風聲將新界北大變身，並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目標。政論說，會不會一如既往只是煲無米粥，只能夠聽其言觀其行。《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說，警方聯同食環署昨天在屯門一個貨櫃場檢獲超過5億元懷疑走私凍肉，正在調查背後有沒有三合會操控。社評說，近期本港走私活動猖獗，牽涉本港和廣東省，兩地警方需要在以往良好合作的基礎上建立更緊密的合作機制，進一步打擊操縱走私的犯罪組織，對走私罪行斬草除根。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首次展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显示美方长远压华战略目标未变，释出三大信号，包括表明寻求同中国再挂钩，重推个别关税豁免，以及取消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社评说，以美国全力打压中国复兴的国策，北京应该准备应对美国随时会变脸，联同欧洲再发难。经济日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噶，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咁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受爆水管影响，荃湾嘅河背街近住杨屋道市政大厦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咯，咁影响到荃湾河背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受较早前火警影响，喺红桃道嘅30号啦，观塘，咁而家火警咧就已经系清场噶，咁啊封路重开啦，车辆可以由考明街右转翻入去红桃道啊，车辆可以由考明街右转翻入去红桃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龙尾喺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深入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劳工处就快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我知，十月十二号同十三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五十几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021年10月6日，林郑月娥今日发表施政报告。 政府提出修例，禁止触犯国安法人士担任注册社工。 特首称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未有时间表。 澳门今日起关闭多类娱乐场所，公务员无需上班至星期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观塘区塞车的问题，不少人都有留意到或者是谈过的。见到这排见到市建局就交代有关于观塘重建项目的进度，一阵都是提到一些交通改道的做法，来紧都会。亦都有些人士都留意到有些改道涉及到不单止可能那个路线是长了，亦都会可能兜到落去这个观塘开源道的回旋处那里。亦都担心究竟是会改道呢，是会带来一些交通的改善，还是抑或可能会令到那个交通情况更加是严峻一些呢？请来一位非常熟悉当区的朋友跟我们谈，有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早晨。 早晨，薛朗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刚才讲到话市建局讲到这些有些巴士路线涉及一些改道的方案，也都有一些改善工程。你自己有没有留意到这些改善工程去出现了的时候，那个对当区的交通或者一些塞车的影响是严重了，还是可能有机会改善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啦，观塘区嘅挤塞问题咧，都引起各方关注嘅。嚟亲观塘嘅朋友咧，都感觉到咧喺繁忙时间咧，都必定系塞嘅。咁啊，非繁忙时间就慢车啦。咁线局咧，而家喺观塘就做紧一个市政局嘅重建。咁啊，上个月咧就向区议会咧提交咗一份重建项目嘅进展报告。咁啊，亦都咧希望咧能够就住咧嗰个嘅巴士改道咧，就提出啲方案。咁啊，將一啲嘅原有嘅巴士路線咧，譬如一號 A 啊、十三 P 啊，超過十條嘅巴士路線咧，就由原本嘅裕民坊出觀塘道或者牛頭角道舊有走線咧，就改為全部經開源道迴旋處就進行 U turn。咁其實呢一個咧，變相係會增加迴旋處嘅車流壓力。咁亦都有關安排咧，線局就話明年四月就實施噶啦。其實我一路都有同線局跟進呢件事嘅。咁線局提出咗啲唔同嘅交通方案啦。咁但係擺在眼前就其實呢個方案係最唔可取嘅。我哋都有所保留嘅，因為你會見到其實而家開源道嘅迴旋處其實交通擠塞問題咧，其實係好困擾市民嘅。咁如果我哋咁樣再將啲巴士嗰度 U turn 嘅話咧，咁就非常論盡啦。咁佢就只係講就話，喂，裕民坊嗰帶我哋要做啲封路嘅安排。咁係咪可以更周詳地去思考一下呢個封路係帶俾居民即係減少影響之餘，都唔會令到交通擠塞呢？我覺得呢點呢，線局同埋運輸署呢係要再三去考慮囉。 嗯，講到觀塘重建，咁所以引致一啲嘅交通改道嘅安排，你又點睇呢？各位嘅聽眾 ,1872311,1872311, 會唔會你都係當區嘅居民？頭先提到呢一個嘅改道可能會令到啲車嘅流量會即係時間長咗啦，因為兜到落去呢一個嘅迴旋處嗰度。整體你嘅情況覺得點睇？1872311，繼續問柯創成先。頭先講到呢一個方案咧，可能涉及十幾條嘅巴士線係兜咗落去呢一個嘅開源道嗰個迴旋處嗰度再上翻嚟咁樣啦。你自己覺得係咪冇得揀之下嘅方案嚟嘅咧？頭先你就話即係唔係咁可取啦。咁但係係咪因為即係市建局有呢一個嘅安排，係都係冇得揀之下，因為封咗路啊嘛，咁所以只有行呢條路，啲巴士線可以出咯？會唔會係咁？ 嗱，呢個可以係咁提嘅，咁但係實際擺在眼前就係咪有其他嘅交通嘅評估替代方案？譬如我哋成日都講緊嘅，係咪可以將啲巴士我哋協和街，譬如經過協和街去康寧道落翻去咧？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一個解決方案呢？如果你話你係經過迴旋處，其實只不過就會增加而家迴旋處嗰個所謂車流量，咁另外都會影響到咧觀塘道東行咧同埋西行嘅車咧係會塞上加塞嘅。咁就市建局咧就做咗幾個交通評估嘅，咁其實交通評估入面咧，佢都講咧就話叫做未到飽和可以接受，咁但我覺得呢點咧就真係要睇清楚啦，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用咁嘅數據，嗱數據係一個參考啦，但實際上我哋每日即係市民遇到嘅情況咧，我諗比數據就更加容易說話啦。咁我覺得呢點可能市建局就要再係向區議會好，或者同運輸署再進一步交代下，如果我哋用呢個迴旋處做一個 U-turn 嘅話，会唔会令到而家市民关心嘅或者议会同事关心嘅情况咧，系会更加恶化咯？ 嗯，但系我想知道，即系其实十几条呢啲巴士线，虽然你话预计可能会情况恶化啦，但系咪真系对于成个当区嗰个巴士流量，因为经过嗰个嘅回旋处而影响咁大咧？又 其实如果市民而家熟悉观塘嘅话咧，佢都知道其实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咧，其实都系一个嘅即系繁忙嘅重点嚟嘅。咁亦都知道观塘呢个社区系60年嘅规划啦。咁而家其实已经都系2021年啦。咁其实路面本身嗰个嘅容量，以至乎到嗰个所谓饱和情况系非常严重嘅。如果你将啲巴士喺嗰度做 U-turn 嘅话咧，你只系会令到观塘道嘅东行咧系会系塞嘅。因為你明白到觀塘道東行近住裕民坊對出咧，其實都有一辣嘅巴士站嘅。咁你諗下，如果我哋喺裕民坊封路之後，將嗰十幾條巴士線擺翻出觀塘道，然之後又透過個迴旋處 U-turn 嘅話咧，其實個問題就根本係冇辦法可以解決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其實我哋過往喺討論嘅時候咧，都請市建局或者運輸署咧，係咪可以諗多啲？諗長遠啲，就係話係咪都可以盡量善用協和街呢？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嘅呢啲嘅巴士線咧，基本上佢都係透過咧，譬如秀茂坪寶達或者其他地方落嚟嘅。其實而家現時佢都係行緊協和街嘅。咁佢喺今次個即係市中心重建入面咧，佢係曾經將一段協和街同康寧道咧作出咗啲交通改善嘅。咁嗱，呢部分我哋係咪都可以透過而家喺譬如舉例秀茂坪落嚟經協和街落翻康宁道，然之后就喺嗰个路口度，嗰、那个叫做物华街、月华街嗰度可以安排上落站，然之后就兜翻出观塘道。咁其实呢一个咧，可能就会比去回旋处 U-turn 咧系更加有效率咯。 嗯，我想知道，譬如市建局咧而家话即系做咗呢一啲做改道方案之前咧，做咗一啲相关嘅道路同埋路口改善工程咧，系咪话预计整体观塘回旋处喺道路改善工程会减少，而会令到个塞车问题解决到？ 我睇咧就未見到好大嘅成效嘅，因為你要知道咧，永遠都係嘅建設咧，小修小補啊，以至乎真係可能加個燈位或者係擴闊某段路咧，其實呢啲係止咳嘢嚟嘅啫。咁、我反而覺得一樣嘢，佢喺個即係呢個咁嘅市中心重建咁好嘅契機入面咧，係咪一併要思考埋點樣能夠解決而家我哋觀塘道日塞夜塞嘅問題咧？即係諗下，如果你冇一個重建項目，你神仙都難變嘅。你就係透過出小修小補係困難嘅。另外第二點咧，我擺在眼前，我哋會見到咧，就係點樣能夠令到我哋嘅流量係可以即係叫唔好話即係好暢順啦，但係起碼你都唔會塞到咁嘅情況啊嘛。咁所以得呢點咧，其實市建局喺規劃或者思考上面咧，應該係更加大膽進出去做，因為而家嗱第四五發展區咧，佢已經收咗啦。咁按道理咧，佢遲啲咧應該會喺觀塘道東行咧加條行車線嘅。咁但係佢係要將而家現時喺觀塘道一個嘅天橋橋墩咧，佢係需要做一啲嘅即係重置或者做一啲跟進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咁樣係即係都未必能夠好有效去解決而家觀塘道以至乎開源道迴旋處嘅交通擠塞問題咯。 嗯，有關於觀塘重建，亦都講到觀塘嘅交通問題，你又點睇？會唔會你係當區嘅居民咧？打嚟1872311，講下你哋關心或者留意到一啲嘅交通情況，或者而家講到一啲交通改道嘅安排，你有冇啲咩意見？1872311。另外問下柯仲成啦，咁而家見到有一個改道咁嘅情況啦，係咪都係定案，定係你哋都會再同市建局啊或者運輸署嗰邊會再傾㗎？你講？ 其實喺九月嘅時候咧，市建局咧係上過嚟我哋區議會嘅事務委員會度咧係交代個進度嘅。咁當時咧，其實委員對於呢一個嘅改道咧都提出咗好多即係積極嘅意見嘅。咁我哋就即係都請佢翻去，係咪都要認真再睇睇當日委員嘅意見啦。第二樣嘢，我都期望市建局咧同埋運輸署係要主動出擊嘅。其實而家佢哋有一啲咧俾人感覺咧就閉門造車。因為確實咧，你要喺社區入邊咧係徵詢唔同嘅持份者，就唔係有啲一言一言堂啊，以至乎到喂講咗你就做啦咁嘅態度啦。咁另外我就覺得一樣嘢，如果我哋擺在眼前，真係用線嗰呢個方案嘅話咧，其實帶俾觀塘區咧嚟緊嗰個迴旋處咧係一個災難性嘅影響咯。觀塘區議會入邊咧，其實有唔同專業嘅朋友，亦都有好多即係社區嘅領袖，以至乎市民咧都有好多高手民在民間嘅意見嘅。咁我期望市工係咪多走走，聽下唔同嘅聲音？另外就係話係咪一個替代方案？譬如頭先我哋建議嘅。由我哋協和街轉返落康寧道，跟住康寧道嘅路口又轉出返觀塘道，咁你就唔使呢喺個開源道迴旋處度呢係作出任何嘅即係增加流量嘅安排囉。 整體而家即係觀塘好多即係重建啦，涉及到一啲發展啦。另外就係講到海濱嗰個發展，未來都會影響到觀塘道即係整體嘅迴旋處又好，或者當區嗰啲嘅車流量啦。咁亦都會話重置觀塘碼頭嗰個公共交通運輸交匯處嗰個位啦。你自己預計呢一啲嘅工程啊，或者呢一啲嘅發展方案，係咪都會再對於觀塘嘅交通流量會再影響多啲咧？ 其實呢就住觀塘碼頭嗰邊嘅發展呢，按道理而家嗰度係比較叫做係有啲浪費嘅，因為你會見到呢其實成個觀塘由以前係工業區變咗商貿區，由我哋以前係可以好便捷咁樣去嗰個碼頭，到而家其實應該要盡量利用嗰個方面嘅。其實嗰度呢我亦都知道政府有計劃呢係喺另外一邊嘅開源道以至乎到呢其他嘅偉業街道路呢都會再出啲改善嘅。咁我哋就其實都有一個關注呢，就點樣能夠令到啲路能夠路路暢通啦。咁特別而家我哋睇緊嗰個海濱道係咪可以將佢再擴闊行車線呢，即係凡此種種嘅建議呢，其實我哋一路都同運輸署去夾緊嘅。咁將來其實觀塘我相信喺市中心重建之後呢係應該焕然一新之餘咧，都能夠同步令到嘅社區有所增值咧，係改善而家我哋一啲嘅交通嘅擠塞，或者一啲交通嘅一啲盲點咁樣樣咯。 OK， 唔該曬柯創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觀塘重建一啲交通改道嘅安排，柯創成咧就係觀塘區議會主席嚟嘅，又呼籲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觀塘嘅交通問題。有李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你好，请讲。系 啊，我喺观塘咧就差唔多20年噶啦，咁啊睇住佢发展啦。咁以前人冇咁多，而家好多人。咁问题最大，因为我嘅公司喺开源道啦。咁每日翻工咧，当然嗰个回旋处系一个死症嚟嘅，太多车又咁，但系咧佢闩唔到。最紧要就系嗰个开源道咧，两边好多货车啊。或者私家車喺度等，唔知等咩嘢啦嚇。咁因為你全部都係唔係雙黃線，咁變咗咧，大部分啲車咧就係泊喺兩邊，泊喺兩邊，咁加埋迴旋處朝頭早翻工，就全部喺度頂住曬咯。咁但係我收工嗰陣時咧，就大概6:00咧，就警察咧就警車就泊喺兩邊嘅。咁咧就嗰陣時真係好暢順。咁我就。觀察到咧，就係、是如果朝頭早有警察或者係有啲執法人員咧喺兩邊咧，係唔好違例咁泊車咧，我相信開源道咧就暢順好多嘅。 即係你嘅觀察，其實 有人提到咩監控系統啊？但係我相信都係執法嘅問題啫。 即係你嘅觀察純粹就係一啲即係貨車或者私家車違泊嘅問題。如果解決咗，就基本上係冇塞車嘅問題。 隨住人口啊，或者係公司越多啦，進駐啦，特別考明街一帶啦，咁啊好多五星即係高樓大廈喺新嘅，咁啊入住嘅人係多咗嘅。咁呢個改道咧，當然係，但係開源道本身嗰條路係兩邊都係雙下，咁你喐我喐唔到啊，係喐個頭尾嘅啫，係疏曬嗰啲人流。咁啊，如果你話有啲係經開源道要出去第二度嘅，有冇其他改道嘅方法係令到佢冇行開源道，或者係行咗第二條路咧？咁呢個就運輸署佢哋去考慮啦。但我覺得就係話，每日點解我收工？其實收工係好一樣好塞嘅以前，但係問題而家係暢順好多。 就是因為很多警察在偉業街啊、開源道啊、成業街那裡都在那裡即是巡更，那車就沒有都在那裡泊車了，那條開源道呢三線呢就並進的，就很暢順的。現在呢我現在帶緊車上班，我想就只剩一線而已，整天只剩一線，那 你就大件事了，就塞到就是好誇張， 明白。可能都是頭先你講到違泊嗰個問題啦。啱啱就係同李生傾到嘅，仲有陳先生打上嚟，話早晨。 其實是個城市規劃的問題啦。其實你以往的政府是將一些商業區同埋啲住宅區分開咗啦，所以好多人咧都要長途跋涉咁樣去翻工啦。呢個第一啦，即係話你其實日後譬如你而家發展東北嘅區咧，你嗰度一定要有齊各類嘅翻工嘅地點啦，等下你唔使跨區咁樣做啦。第二呢，剛才那個聽眾話嗰個違泊個問題啦。第三就佢根本都冇做人口同埋車位個規劃，你加埋曬全港嘅車位都唔夠用，咁人又多過可以承受啦，咁你點可能可以解決到問題呢？係咁簡單。 你自己係咪都係當區嗰度翻工定係點樣？ 我經常會去觀塘嘅，咁都係遇到好多麻，即係絕嗰個迴旋處嗰度都好塞咯。 有咩建議呢？整體嚟講，頭先阿李生又講到話違泊嗰啲問題，即係如果可能警察執法到，即係加強多啲，就可以即係打擊到，咁就令到嗰個塞車情況冇咁嚴重嘅。咁 除咗嗰樣嘢之外，由而家開始唔可以再發車牌咯，因為你嗰個城市嘅道路承受唔到啊嘛，同埋人口嗰度你又唔做規劃。咁點有得教啫？冇得教，你起又起唔切啲嘢，起身一樣要三五七年嘅，係咪先？有時就十幾年係嘛？ 但呢個就 我冇，係啊，即係其實睇個政府有冇魄力咯。即係如果咁嘅政府，而家咁嘅政府，我覺得唔係好掂。唔該曬， 好唔該曬，阿陳生嘅都係講到觀塘交通嗰方面啦。嗱，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8723啊！仲有郭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系请讲 主持， 系 咁我除咗讲翻观塘交通喺观塘市中心入边之外咧，其实我以前就住喺顺安村，即系近观塘联合医院上面嗰一带嘅居民嘅。咁自从咧安泰村承诺之后，即系安达臣嗰个石矿场嗰个住宅项目落成咗之后咧，观塘我哋嗰一带嘅住宅嗰个交通咧系。嚴重咗好多，每朝咧落觀塘咧都係塞到真係非常之痛苦，同埋咧網上已經有個群組咧係日日喺度即係咒罵呢個觀塘嗰個交通啊，因為咧嗰個交通配套咧完全冇配合到嗰個住宅嗰、那個人口嗰個發展啊，同埋咧之前政府其實有計劃過話起呢個鐵路定係輕軌鐵路嘅，亦之後都冇曬影啦。即係之前嗰啲議員咧都有提出過，但係而家都冇曬影。咁希望政府同埋啲議員咧可以重新考慮翻，即係現有嗰個交通配套會唔會考慮埋個鐵路嗰發展 ？OK， 好啊，唔該曬郭生。講到人口同交通配套問題，都講到頭先話安泰村等等啦，即係多咗人入住，對於成個觀塘嚟講，交通等等嗰啲嘅壓力影響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話九點半鐘之後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嘅觀塘重建，你又點睇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发表本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沿用天蓝色为封面，她说主题是迎来新局面、新机遇，聚焦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土地房屋市民最关心，争取和内地通关是头等大事。林郑月娥将在早上11点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预料需时超过两小时，下午出席记者会，晚上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回应提问。 施政報告全文將在林鄭月娥完成發言後在網上發放，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和政府總部行人天橋入口將派發報告文本和相關刊物。至於長達168頁施政報告附篇將總結本屆政府的工作，並交代過往四份施政報告中的900多項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美國總統拜登表示曾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台灣議題交談，拜登表示兩人同意遵守台灣協議，又認為習近平除了遵守協議之外不應該做其他任何事情。路透社報導，拜登所指的台灣協議是指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關係法，今次是拜登首度回應中國近期派過百架軍機飛近台灣，美方日前促請中方停止在台灣進行軍事活動。美國白宮透露，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今個星期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會談。白宮表示，沙利文和楊潔篪將在瑞士蘇黎世會晤，跟進兩國領導人通話時提及的管控兩國競爭。公開指控社交平台 Facebook 分化美國社會的前僱員弗朗西斯·豪根出席美國國會參議院聽證會，豪根引述 Facebook內部研究指出，管理層從數據中得知旗下產品 Instagram 會影響青少年思想行為，但故意隱瞞誤導公眾產品所構成的安全風險，以及所採用的人工智能程式演算法在散播極端和分化信息上的角色。他相信 Facebook 的產品危害兒童，加速分化社會和削弱美國民主，認為國家應該介入協助解決問題。較早前 Facebook 副總裁克萊格指出，社交平台近年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但現時證據並不足以說明 Facebook 或社媒是分化社會的最主要原因。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可有涌浪。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44点，升40点，成交金额67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2冇升跌。阿里巴巴138元升2.7，中国平安50.95跌5仙，美团235.2升6，中石油4.16升1.9，友邦保险90元升5仙，建设银行5.52跌2仙，创科实业159元升4，安踏体育138.9跌7，比亚迪股份244元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6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兌美元0.727，新西兰元兌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5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6,3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97美元，卖出1,75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啦，因为需要清理路面嘅障碍物噶。咁而家车龙就排到去翠屏南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啦，因为需要清理障碍物，咁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咁喺荃湾嘅河背街就有爆水管，河背街近住洋屋道市政大厦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圣贤中学那段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那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那段比较多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仲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方面，马料水的窄长街回旋处一带就挤塞，西沙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黄竹湾一段挤塞，排到去澳头新村。咁喺港岛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嗰段咧，都系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我会一年十三个星期，每集请嚟一位朋友，他哋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他哋年少时候的经历。怎样去了解自己的志趣，以及当面对逆境的时候去怎样去处理。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1年10月6日，林郑月娥今日发表施政报告。 政府提出修例，禁止触犯国安法人士担任注册社工。 特首称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未有时间表。 澳门今日起关闭多类娱乐场所，公务员无需上班至星期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市建局咧，就系早前交代咧观塘重建项目嘅进度啦嘅文件入边咧，提到啊就话会有超过十条嘅巴士线咧，就原本咧就系沿住裕民坊咧会出观塘道啦，或者系牛头角道嘅旧线，咁就会改咧系经呢个开源道嘅回旋处转翻上去嘅，咁啊呢一个嘅情况咧，有啲嘅市民或者一啲嘅当区嘅区议员啦，都留意到就系话可能会令到回旋处的车流压力是更加大的，现在就说这个安排预计在明年四月就会实施，初步就是这样预计的。你又怎么看对于观塘重建带来一些交通改道，或者现在的观塘交通问题呢？你又怎么看？1872311电话旁边就有黄先生，早晨。 早晨啊。 是，你好，请讲。 是啊，我想讲一讲观塘交通问题。其实呢，政府呢可不可以做一动作，就是将将军澳隧道唔好收线，直接开通佢，因为呢个源头之一嚟呢个造成观塘交通挤塞啊。你首先要将嗰边个问题解决咗先。咁另外关于话嗰个红桃道啊、开源道附近啲塞车问题咧，其实咧早排警方做得好好嘅。点解嗱？其实我系送货嘅， 佢咧就將佈滿曬啲警察喺度啦，門口嗰啲車嗰啲陀地嘅車全部趕走曬佢。咁佢俾你上落貨嘅，你咪落完貨即刻兜圈。咁其實好順好多嘅條路，真係爭好遠嘅。 即係你哋送貨都覺得好喎，反而係咁樣。 梗係好啦，我哋去親都冇位嘅。仲有一樣嘢喎，好現實一句，啲我客一單貨四五百蚊，我哋收佢四五十蚊單貨。咁點願意入去工廠大廈裏面收成四五十蚊個鐘頭呢？我哋送啲只不過十零分鐘。你諗一諗啊，工廠大廈嗰啲人，嗰啲咁嘅人，亦都或者係合作下，十五分鐘免費俾人落貨，咪兜翻車出嚟咯。或者可以咁解決都唔定咯。你咁大家鬥計數嘅，咪死咯咪。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佢係做送貨嘅，都睇到就關注到觀塘交通嘅問題。仲有張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啊， 你好，请讲。 系早晨，我想讲咧，其实呢啲挤塞问题咧就唔系观塘嘅，依家即系放大嚟睇咧，即系全港嚟讲咧，就唔好制造啲樽颈位，同埋咧虽然头先位听众话系的确做得好嘅，警方系对于针对性嗰、那个违例泊车，但系咧长远咧讲长远咧。去翻科技嗰個範疇咧，應該係裝嗰啲智能嘅監察器。據我所知咧，國際社會有啲係用緊嘅，咁啊應該警方啦考慮引入呢個系統。因為咧，你而家問題就係我去啲警方針對性一段時間走咗，又係擺翻落去嘅啦已經。所以即係呢個問題就其實唔難解決，我覺得就即係睇下係咪政府去做呢一步咁啊。 OK， 好啊，唔该晒张生，仲有梁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我系喺观塘嗰边翻工嘅，咁咧其实每朝早咧，当观塘或者将军澳嗰边咧一有交通意外咧，就成个观塘咧可以塞到去彩虹嗰边嘅，死晒嘅吓。咁就算冇交通意外嗰阵时候咧，佢本身嗰边咧嗰啲巴士埋站咧，我哋都要十分钟先至可以疏导到咯，即系大概喺九龙湾开始咧， 因为啲车慢慢排入去咁样。 系啊系啊，塞得好死啊！同埋喺嗰个回旋处嗰度咧，其实系都好慢咯，即系由观塘道一路转去开源道嗰边咧，同埋系喺观塘道咧直接向住将军澳嗰边行咧，都系好慢嘅嗰边咧。好多时因为太多车啦，太多车主，即系嗰条系主道嚟嘅，嗰条系观塘道嗰条主道咧，咁形成咗咧好早，因为我哋都其实好早已经八点几，八点三四已经去到观塘道嘅一架车咧。我是坐交通工具那种来的。 有什么建议呢？但是面对这些情况你自己。 有什么建议啊？其实我估是因为它的规划问题啦，所有好像那里是一个心脏地带啊，全部人都涌晒落去啊，同一个时间呢。 是翻工啦，大家都。 是啦是啦，无论地铁啦，无论性呢，那可不可以有些即係或者唔係咁主要嗰啲咧，可以繞道唔好經曬嗰度咯，即 係 唔好經曬觀塘道咯。 好啊，唔該曬梁女士，多謝你，都係講到觀塘交通啊。咁啊，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嘅題目啊，就係疫情之後咧，可能大家都見朋友啊、見親戚咧，都可能會少咗啊，即係甚至可能講到長者，可能尤其是一啲行動不便或者獨居嘅長者咧，就更加可能同成個社區嘅接觸都少咗。見到咧喺城市大學咧有一項嘅調查，就講到喺新冠嘅疫情嘅影响之下咧，一啲长者嘅社交孤立嘅风险咧都高咗。就话受访者咧喺长者支援网络量表嘅平均分数咧就系9.6分，就系跌破咗12分嘅警戒线，亦都系比2018年做嘅同类调查啦13.6分咧系低嘅。其实话情况令人忧虑，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一个调查。有二年再加计划项目经理梁晓华，早晨。 系早晨， 早晨梁晓华，讲下先，你哋个调查系其实访问咗几多人啊，几多个长者啊，同埋点样同2018年去比较？因为系同一班长者定系点啊？ 是的，咁我哋其实系三月咧，今年三月嘅时候咧，访问咗咧，透过电话访问啦，何文田区咧341位长者咧，佢得到头先嗰个数字咧，头先你提到就系9.6分咁样咧，就显示咧佢低于警戒线12分咧，就有社交孤立嘅风险啦。咁其实我哋其实2018年咧，其实都做咗咧1,600位长者嘅，咁当时就系疫情之前啦，咁平均分咧就系13.6分嘅。咁其实而呢1,600个长者咧，当中322人咧，都系今次我哋何文田三月嘅访问里面咧系 再次接受訪問，咁其實個分數個平均分都係相近，就會見到嗰個對照咧，其實都好明顯喺疫情前同後，由本身係高於警戒線到去到低到低於警戒線咁樣樣咯。 嗯，但我就想了解啦，點樣去量度一個叫孤立風險咧？即係佢哋出街出幾耐啊？定係直接問佢哋覺得自己係咪孤立啊？定係點做嘅咧？個調查係？ 咁呢個其實一個好量化嘅一個嘅國際認可嘅評估工具嚟嘅。咁其實透過問六條問題啦，咁了解翻咧長者對喺佢哋家人啦、朋友啦，以至係鄰里之間咧，佢哋嘅接觸同埋交流啊，咁佢哋嘅你覺得嘅支援足唔足夠咁樣樣嘅。咁所以就其實都係一個好量化嘅方式咧，去俾長者好客觀咁去評估翻佢哋自己嗰個嘅社交狀況嘅。 嗯，頭先講嘅分數嚟講，比2018年就低啦。有冇话观察到系咪主要都系因为疫情影响，定系有其他因素影响咧？咁具体对于一啲长者嘅健康又有冇啲咩特别嘅影响咧？又？ 係，因為我哋其實整個計劃都同係中文大學啦、基層醫療同埋公共衛生嘅學院去合作嘅，咁佢哋嘅分析就會見到其實佢哋都有考慮過係咪因為年老咗而令到佢哋即係嗰個社交孤立係高咗咧？咁其實佢哋計過咧，其實就見到即係嗰個年齡個影響唔係好大，咁就似乎真係同個疫情嗰個影響咧，會嗰個關聯性會大啲咁樣樣啦。咁其實社交孤立咧，對於長者咧患抑鬱症啊同埋認知障礙嘅風險都会提升嘅，咁亦都对照翻我哋2018年嗰1600嘅长者嘅研究咧，其实都当中嘅数据显示啦，其实有社交孤立风险嘅长者咧，佢哋对于医疗服务嘅使用率啦，同埋入院嘅风险咧，亦都会提高嘅。 嗯，点解咧？点解入院嘅风险都高？嗱，头先你讲话啲心理嘅情况，譬如可能有抑郁症嗰啲，相对理解啲，咪少咗见人，可能真系同个心情有关系。但系直情一个生理上面嘅影响又点解会有咧？ 數據方面咧就冇話好大嘅可以再探討嘅空間，咁但係根據我哋自己整個嘅護理團隊啦，同埋社工團隊喺過去呢幾年咧探訪好多嘅長者咧，其實會見到咧一啲支援即係社區支援比較差嘅長者咧，佢哋對於點樣去管理自己嘅健康啦，同埋即係點樣去即係透過健康嘅生活嘅方式啦，或者去管理佢哋嘅長期病咧，其實佢哋有嘅知識啦，同埋能力都會相對嚟講會差少少咁樣樣嘅，係、 明白。我見咧你哋個調查咧，而家就話即係一個長者係平均攞到9.6分啦，就係、是、以30分為滿分噶嘛，係咪？ 係嘅，係嘅。 OK， 咁整體嚟講，我見你哋都亦都問到話長者用電話嘅習慣喎，這個同孤立風險有咩關係咧？又？ 我哋就即係當然咧，純粹係一個我哋做一個即係呢個嘅 survey 嗰個方面嚟睇咧，就會見到，因為我哋呢度嘅即係今次訪問過341個長者咧，其實有70%咧都係講緊係80歲以上嘅。咁而我哋訪問嘅呢一度嘅即係問到嘅呢啲長者咧，就發現咧80歲以下咧，其實有70%嘅長者咧都有使用智能電話嘅。咁但係80歲以上咧，就得翻咧講緊係28%嘅長者咧係有使用智能電話咁樣樣啦，咁其實喺疫情之下，好多時即係長者同自己嘅親人啦、朋友嘅溝通啦，特別係啲海外啊或者係國內嘅親友咧，其實好多時都係靠智能電話嘅。咁80歲以上嘅長者，一來呢方面唔普及啦，二嚟其實佢哋本身個聽力呢、這個聽覺都會差少少啦，其實都會好影響到咧佢可以維繫到一個嘅正常社交嗰個嘅狀況咯。 嗯，即係冇得出街，科技又未必好即係好有效咁用到，可能都影響到佢哋成個社交。有咩措施可以降低佢哋出現即係孤立風險呢個情況咧？ 其實我哋就覺得喺我哋嘅角度啦，如果我哋有多啲嘅上門服務咧，其實係可以咧幫到長者去解決呢個問題咁樣樣。咁因為特別係即係例如我哋本身係護士團隊啦，咁其實護士本身就係無論個長者有冇傳染病、係咪疫情咧，其實都會照樣為需要嘅人士提供服務咁樣樣噶嘛。咁所以就即係一方面，我哋覺得可以多啲去上門咧，去幫助到呢啲體弱啦，同埋即係未唔方便外出嘅長者嘅。咁另一方面，其實都會見到長者一啲如果可以即方便外出嘅長者咧，其實到講緊我見到大部分嘅長者中心啦，其實都係大概暑假前咧啱啱開始維持翻有限度服務。咁其實會見到長者咧，佢哋可以去翻社區中心啊，佢哋嗰個嘅整體嘅精神健康啊，咁其實都會有好大嘅幫助咁樣嘅。 OK， 唔該曬梁曉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曉華就係2年在家計劃嘅項目經理，講到一啲長者喺疫情之下可能會出現一啲社交孤立嘅情況啊。先聽一節1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 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每日我哋都会碰到大大小小嘅烦恼， 小事就好似出门唔记得带手提电话或者八达通，唔记得带口罩，开车嗰阵唔记得带车匙，落雨嗰阵唔记得带遮等等，都会令人心烦意乱。大事就好似卷入办公室嘅人事斗争，婚姻烛照，被人背叛，心被愤怒、自私、执着等情绪扰乱，感觉好唔舒畅。 来自英国伦敦嘅绘本《我有一些小烦恼》，作者瑞秋·鲁尼，配上多次入围绘本策划大奖嘅画家扎克拉·希克斯嘅绘图咧，系用缤纷多彩啦、充满童趣嘅情绪绘本，向细路仔咧描述烦恼嘅本质同埋排解之道嘅，其实都好啱我哋呢啲咧日日俾烦恼袭击嘅大人睇噶。 喺佢嘅笔下，烦恼原来系一种生物，有唔同嘅大小形状，神出鬼没，而且每个烦恼都唔一样，但目的相同，就系要找人麻烦，好似挡住人嘅去路，等我哋睇到灰暗嘅天空，而且如影随形咁跟住，简直系无所不在。 但唔好惊，原来烦恼系可以对付嘅，好似嗌出每一个烦恼嘅名啦，用另一个角度好好地睇下佢哋啦，或者索性忽视不理。而烦恼最惊嘅就系分享啊！当我哋愿意将烦恼同别人分享，讲到朋友嘅耳朵里边咧，你就会发觉唔知点解啲烦恼消失咗啊！ 故事嘅情节好简单，但就讲到入心坎处。如果你被烦恼冲昏咗头脑，这个绘本的不少插图都可以令你发出会心的微笑。 记得后生嗰时睇过一本书，是由罗伯苦刚著的书，叫做《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这本书的中文名叫做《生命中不可错过的智慧》，讲得好啱啊！其实不少写给细路仔的绘本咧，大人都啱睇嘅。呢一本《我有一些小烦恼》，正正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有一些小烦恼》，作者瑞秋·鲁尼，由水滴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成日都聽到生物多樣性啦，咁據咧聯合國咧嘅生物多樣性公約啦，其實都有一啲嘅目標噶。嗱，香港嚟講，究竟有幾多係達到呢一啲嘅指標或者目標咧？見到香港觀鳥會咧都話回顧咗香港過去十年嘅自然保育嘅表現啊，就發現喺二十個全球嘅生物多樣性嘅目標入邊咧，有六個係達標嘅。咁啊，詳情咧都想請嚟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嘅，有香港觀鳥會副總監胡明川，早晨。 早晨 胡明川，讲下先，你哋呢一个十年回顾嘅报告啦，主要发现咗啲乜嘢？有边啲系香港嘅生物多样性嚟讲系有达标嘅咧？ 咁其实就我哋香港就有六个系即系部分达标啦。咁尤其其实我哋发现就其实郊野公园其实都系即系贡献良多嘅，系啦，因为其中有几个目标，譬如保护区咁啦，即系佢嘅目标就系话要陆地就有17% 去做咗保護區嘅，咁但係我哋就已經有四成嘅郊野公園啦。咁另外即係郊野公園本身都有好多嘅林地啦，即係樹林啊嗰啲地方，咁同埋即係越嚟越成熟，因為我哋都保護咗都好幾十年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林地嘅保育其實都做得唔錯嘅，咁同埋即係生態系統嘅修復啊，同埋個復原力啊嗰啲，我哋都有啲即係都 tick 咗咁樣啦，咁同埋政府都其實都有一啲即係一啲嘅funding去俾一啲做自然保育嘅嘢，或者係啲可持續農業啊漁業嘅嘢，咁嗰啲呢方面其實都係即係剔咗嘅，咁咁同埋因為佢政府喺2016年其實都整一個香港，即係屬於香港嘅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即係 一直以嚟民間團體都好想政府去做，咁最後政府都真係有去做咗，咁同埋都有落實嘅。咁其實即係呢一方面其實都係做得唔錯咁樣樣咯。 頭先提到啦，保護區啊或者生態嘅系統恢復嗰啲咧就達到啦。咁但係另外有一啲我見到係未有達到嘅喎，譬如係咪話減少生物多樣性嘅壓力等等呢一啲嘅目標啊，包括有邊啲咧？ 哦，係係係，其實因為呢個其實香港做得差之餘，其實全球都係做得差，即係去減少生境損失啦，即係一啲可能係林地啊、海洋啊，即係唔同嘅一啲嘅環境嘅損失啦，減少呢個生物多樣性，即係可能啲物種嘅損失啦，其實香港主要因為其實都尤其呢樣嘢係做得差啦，即係見到嗰、那個即係我哋啲指標去睇唔同嘅即係我哋一直過去嗰十年都有用唔同指標去睇緊香港嘅情況係點，但係即係無論喺生態環境上嘅減少，一定係物種上面嘅減少，其實都有見到，都覺得係即係都係一個警號咁樣樣咯。 邊啲物種或者生態特別要留意嘅咧？你覺得有報告有冇提到嘅？ 報告都有嘅，咁有，因為其實我哋有啲指標係，譬如睇一啲嘅物種啦，即係譬如中華白許豚咁啦，咁其實過去嗰十年咧都係減少咗一半嘅，咁我哋相信其實呢個其實好大程度係同大嶼山北面嘅水域嘅一啲嘅填海工程有關啦，令到嗰度啲白許豚嘅數量去減少啦，咁另外我哋都即係見到呢個嘅水鳥嘅數量其實都有下降，即係由2008到2009年十萬隻水鳥左右啦，喺瀚海灣一帶，咁到近得翻五萬隻咧。 OK， 係啦，咁呢個都係大概都係50%或者四成至五成嘅下降。咁其實當然啦，水鳥呢樣嘢，因為佢哋好多都係遷徙嘅，咁所以嗰、那個下跌咧，其實有機會係境外或者境外嘅原因啦。咁但係即係我唔理佢境外定境內原因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有呢個趨勢見到，其實即係香港都應該有責任去處理翻呢樣嘢咯。咁即係香港後海灣嘅會唔會一啲嘅發展，其實都係對於嗰個生境造成一啲影響，令到水鳥嗰個數量減少咧。其實呢個我哋都覺得係有可能嘅。 我見你哋提到郊野公園話冇明顯受到發展威脅啦。呢個係你哋對未來嘅評估定係點樣嘅咧？ 其實應該係應該係咁講嘅，即係郊野公園其實對於香港去做自然保育或者係生物多樣性保育，其實一個有貢獻良多。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政府近年嚟就住可能一啲嘅房屋發展咧，其實對於即係都有去想去喐一啲嘅農地啦、綠化地同郊野公園咯。咁其實我哋都覺得即係郊野公園都呢一啲嘅地方都唔應該去做發展嘅，即係唔應該去考慮做發展，因為其實應該即係就去考慮一個可持續發展嘅一個大方向嘅時候，其實土地佢嘅使用其實應該都有優次之選，即係唔係所有嘢都多管齊下咯。咁如果你要做保育嘅話，其實有啲土地用途係唔應該優先考慮咯。咁例如郊野公園一定係唔可以優先考慮，咁所以一定係用有啲市區啊已經平整啊發展咗嘅土地嗰啲先係優先考慮去做發展咯。 OK。好，唔该晒胡明川同我哋简单讲咗佢哋有一个嘅十年回顾，有关于香港嘅生物多样性嘅。胡明川咧就系香港观鸟会副总监嚟嘅。咁啊，今日咧嘅重点咧，当然就系施政报告啦。嚟紧11点就会系施政报告嘅演辞系会宣读啦。咁啊，亦都会有直播嘅。到时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三台、普通话台同埋港台电视32咧都会系播放嘅。咁另外咧，之后到3:30咧就会有施政报告记者会嘅直播。香港电台一台、三台和港台电视32咧都会播啦，仲有施政报告速递就会由陆宇光、张凤平系主持嘅，5:00系播放。咁另外咧就系、是行政长官2021年施政报告论坛直播7:00，去到听日啦，行政长官施政答问嘅直播咧就会由8:00去到9:30，咁所以听日嘅千禧年代咧就会由9:30开始去到10:00。另外听日嘅10:30咧就会有立法会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答问会直播。